传来的暗号，太多的幸福报道，领走爱的美妙，笑一笑，投入你怀里，然后撒娇，不需要别人来讲，把爱紧紧抓牢。 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个新的技能，如果有一个人死缠着你，你就问他说你到底喜欢我什么，他可能会说喜欢你的善良、体贴、有主见、大度、长得漂亮之类的，然后你就回他说，既然我这么多优点，你觉得你配得上我吗？是不是很发人深省？这个技能学会了没有？ 天空灰的像哭过，离开你以后并没有更自由，酸酸的空气嗅出我们的距离，一幕最新的结局像呼吸般无法停息，抽屉泛黄的日记长干了回忆，那笑容是夏季，你我的过去也算是真的忘记，缺氧过后的爱情，巨星的眼泪是 现呢，我们读过的书不会是白读的，吃过的那些亏也不会是白白就吃亏的。希望我们每一天的善良不是因为迫不得已，如果我们不停地在吃亏，还一直在吃亏，那绝对是因为我们自己乐意。

让你知道，这警告只是想让我知道，只是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。 我想起刚玩微博那会儿呢，每个月都能够认识几个新朋友。过去这么久了，现在玩微博呢，就是刷刷首页，看看喜欢的博主的日常。最近一年新加的互粉的好友，手指头都数得过来。你们也是这样吗？ 想依赖而

将离场，我也只能这样。 有项研究呢，调查的志愿者在过去一年当中进行了400多种不同的活动，发现更受欢迎而且拥有更多朋友的呢，他们会在洗澡或者是开车的时候唱歌。所以总结就是，洗澡爱哼歌的人呢，人缘会比较好；开车的时候爱唱歌的人，人缘也比较好。说的是你吗？不过我觉得唱得好听才会人缘好吧，唱得很难听的话只会掉粉，有没有？ 可能是寂寞，空气变得很稀薄，满城霓虹开出荒漠，还为你等着，我的心快要死了，要用什么刺激我魂魄？太深太多，爱未曾我触摸，任由你自由的，好在我苦中作乐。这城市那么空，这回忆那么凶，这跌倒这水满，我能和谁相拥？这思念那么浓， alone， 这感觉我更痛。还为你等着，我的心快要死了，要用什么刺激我魂魄？再见太多，

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969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故事。从现在开始交给音乐管理，等着他人一摇摆成我快乐的开关，拥抱无人满满的喜悦，到处都是那未来，到旷野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原被你抛弃

声音凄凄，微雨的城市，在这个黄昏，风里断续传来熟悉的旋律，搬家的前夕，惆怅的情绪，孤独翻越着冰山发黄的日记，唱着他们的歌，忙碌的工作，失声的片刻，电话那头，往日的恋人。是九月的午后，

但是我一点也拢无感觉。哦，什么拢惊，什么拢 惊， 哦，向前行， 哦， 什么拢惊， 经相信你就是我的唯一，忘记思考。